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到十三节。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在这里聚集，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天得以看见，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你爱子耶稣基督那重水不能淹没的爱，使我们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得以彼此相爱，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如同你自己所预定的。求你赐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之间得以更加紧密，是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恩典给我们，也求你赐恩典给我，赐给我圣灵的能力，在我的身上使我所讲的大有果效。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大得荣耀，弟兄姐妹得着属灵的益处。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为了你自己荣耀缘故赐恩典，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我们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神圣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我知道你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那属撒旦会堂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因为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受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上帝的殿中做柱子，他并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从天上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和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圣真实的，他能够帮助我们分辨真实还有虚谎，他也对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掌管着圣徒群体的钥匙，他掌管了那一个门，他也能够开启那传福音有果效的门，他也能够把这两个门都关闭。我们会看见他纪念得胜的信徒，为他、为上帝、为弟兄姐妹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要先来看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神圣、真实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圣、真实的，他是上帝，他是圣洁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能够想起那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天使，那圣洁的天使，他把自己的脸用一对翅膀遮住，而当时最圣洁的圣徒以赛亚亲眼了看见耶稣基督圣子，他认为自己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也是要坐在宝座上审判。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他的圣洁使我们敬畏，他的圣洁是使人能够体会到那样子的敬畏的。而且不止如此，他还是真实的，他没有虚谎，他也不会欺骗别人，他没有凭着自己说，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他讲的。他知道菲拉铁菲教会的行为， 他知道他们有一点力量是遵守他的道。菲拉提菲教会遵守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坚忍的道，而他们是带着忍耐去面对他们在地上所遭受到的生活。他们遭受到犹太会堂的犹太人的逼迫，他们被他们赶出会堂，但是他们还是忍耐，并没有否认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有着忍耐的生命，他们得以忍耐到底，他们有着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的主他自己就是在受苦当中忍耐，他忍耐不幸又被谬的世代，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看见菲拉铁菲教会其实是跟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是十分的相像的，而因着他们忍耐的逼迫，所以我们的主他应许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他们不受试炼，因为他们已经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他们信心的考验，他们的信心是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主耶稣他是真实的，他说我必快来，我们的主他是并不会有任何一点的虚谎，这是一定会实现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再来的时间，但是他告诉人，他告诉菲拉铁菲教会，他其实也让我们知道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告诉菲拉铁菲教会，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他是真实的，他知道我们的行善，他知道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知道忠心的信徒面对逼迫时的忍耐，他肯定这样子向他的生命，他不会让信心已经通过试炼的信徒再受到迫害，他必会快来，这是真实不虚谎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然而他的圣洁是否在我们的心中促使我们敬畏他呢？我们是否在他的圣洁之下，我们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和微小？我们是否意识到他的真实？我们是否知道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我们做的是好或是坏？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行为做得好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那样所说的，判断我的乃是主？是否我们相信他知道我们对他的忠心？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是否有忍耐，以至于他能够肯定我们，告诉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蒙他喜悦的，是有他所肯定的生命的？我们是否忍耐顺服他到底？或者我们当中有人正在或者是已经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活当中熬炼信心，并且使我们成长？我们是否相信他的话？那真实的主应许他必要快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应当的敬畏？对于他的圣洁，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否体会到在他的圣洁之下，他的宝血和救赎对我们是如此如此的重要？当我们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洁认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否渐渐的在他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是否有更圣洁的生命？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跟保罗一样的认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常常有这样子的体会，但是那更圣洁的圣徒，他们是认为自己和那真实的圣洁有很大的差距。就像在18世纪有一位圣洁的圣徒，当他看到保罗他那圣洁的生命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自己跟他只有一两点相似，其他都跟他相距甚多。然而他自己却是18世纪复兴的领袖中的其中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实？ 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眼中看为正，但是我们主却是能够准确判断我们的那一位。他知道我们是否行善，他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个人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还有在社会当中我们对他的忠心。他知道我们在逼迫当中的忍耐，他知道我们做的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否有忍耐顺服他到底。当我们行善但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像踩了刹车一样，我们就立刻停了下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那样困难的困境下面继续行善，甚至我们很有可能会立刻爆发出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些，我们可能会失去耐性，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坚持，继续的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给我们的十字架的苦难的火炉之中，我们渐渐的显出我们生命中的渣滓，就是那种杂质，在火炉当中被显了出来。我们的罪在信心被熬炼的时候就显了出来了。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去处理那些显出来的杂质呢？反而我们可能会去对那一些我们认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会去反击他，我们会去拒绝他，觉得是别人他导致我们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去认真的去面对每一个浮现出来的残渣，我们应该要透过认罪悔改去致死所浮现出来的每一个罪。就很像我们要预防疾病的方式是打疫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想起我们有什么浮现出来在那信心的火炉当中所 显示出来的残渣呢？我们要去打相对应的疫苗，去具体的去认那个罪，具体的向我们的主承认我们犯了那个罪，就帮助我们能够有抗体，得以有疫苗的抗体，得以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能够更能够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不爱弟兄姐妹的罪呢？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需要透过悔改来打相对应预防的疫苗。或者我们还有可能我们会认为我们已经足够爱弟兄姐妹了，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我们也要透过悔改来打预防的疫苗。当我们致使我们的罪恶使罪恶衰弱的时候，我们就得以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亲近。我们是否渴望我们自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拥抱之下，在他的怀抱之中，我们与他没有任何的空隙，还是魔鬼可以在这个空隙里面塞进去许许多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其实在怀抱当中具有很大很大范围的空隙，塞了那一些无论是稻草还是塞了什么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以祷告来收复罪恶所占有的领地，我们要与我们的罪恶征战，并且我们要在这样状况下等待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我们主也帮助菲亚铁非教会分辨真实和虚谎。会堂中的犹太人们，他们自称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但是那其实是撒旦的会堂，他们也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然而主耶稣基督他都知道，因为他是真实的，他透过他的圣灵还有圣经来教导他的教会，他向教会所说的话任何人都应当听。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帮助我们分辨真实和虚谎，他是透过圣灵和圣经来教导我们，我们都应该听他所说的话。我们是多么的容易在我们不熟悉的事情上面难以辨别出真实和谎言，特别是在我们所在的文化当中，我们是这么的难去分辨我们文化当中的错误，甚至我们也不能完全的 正确去分辨我们自己跟别人的光景。更危险的是，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难以去辨别哪一些话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哪一些是人自己所说的话。当我们难以去分辨当我们难以去分辨哪一些是合乎圣经的好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处于在那些事情上面是处于危险的状态。就像我们当中的小孩，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小孩，他们需要父母引导教导他们。如果他们受到好的教导，他们会少走许多的弯路。同样，我们也是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当中引导教导我们。他会透过他的圣灵，透过他的圣经来教导我们。但是那么多的人在表达意见，谁的看法才是对的？谁的看法才是合乎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选择与我们关系近的人，我们反而要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宝贵的话语。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弟兄姐妹，你是个立志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吗？可能你会感到恐惧，认为当我完全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的时候，我可能会走到危险的地步去。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个样子，我们会可能会想到过去那一些遵行上帝命令到底的人，他们经历多么大的危险。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这却是最安全的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放在我们身体的受苦之上，我们是要把思想放在我们身体和灵魂永恒的去处上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被他的爱所激励所统治，所以我们被他所拯救，我们理当让他的爱掌管我们全部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让他的爱来掌握所掌控，我们都应该要让他的爱来激励我们。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当要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有那圣徒群体的钥匙，我们的主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指教会的钥匙，不是我们现在左右两边所看得见的这教会中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这个有形教会里面的群体，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每一个真圣徒所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这圣徒的群体有一道可以进入的门，这个门是窄门，是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的。他能够关上这个窄门，进入这门的条件就是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除非借着他，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当这个窄门能是打开的时候，人就还有得救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拿着进入圣徒群体的钥匙，进入当中要经过窄门，只有接受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接受他为主、为救主的人才能够进去。除了他，我们的主没有人能够关闭这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是否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成长，不论我们现在的境况怎么样，我们都要注意主耶稣基督他拿着那圣徒群体的钥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仔细查验我们自己是否是悔改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否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不只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大家请注意，而是还要接受他为主。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一个福音是让人能够脱离地狱，但是却不让耶稣基督掌握他的生命，这不是救恩，这也不是福音。 人要接受这一位是主又是救主的基督耶稣才能得救，这是福音中非常关键的内容。不是单纯接受他是救主，我们要让他掌管我们全部，我们要接受他为主，这是复兴的关键，这是复兴的关键。任何罪人只要记得他就能够进入圣徒群体当中，任何活着的罪人只要在耶稣基督关闭这门以前到他这里就能够得救，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但是却要把握机会，因为主耶稣基督将会关闭这门，在你我所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任何人都要仔细的省察。但是我却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深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要确定自己是在这圣徒群体之中，不是因着人的行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着人的行为，而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他的拯救，人得以悔改信靠他。所以任何带着自己的罪恶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罪人，不需要离弃任何罪恶，因为你没有能力可以离弃，就是单单的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能够得救。不是知道就好，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不是知道就好，也不是看作一个理论，而是要真实的有个人得救的经历，要有自己在基督里的证明和证据。我们的主他不是只有一个敞开的窄门，他给菲亚提菲教会一个敞开的机会和果效之门，这指出菲亚提菲教会他们是有许多传福音的机会，而且他们传福音是极有果效，这门甚至是没有人能够关的，连撒旦会堂的人也有人得救。我们可以想象吗？某某个地方可能我们去传福音，有一些庙的人来攻击，来拒绝，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迫害，连当中的人也会有人得救。如果那主耶稣基督把那敞开和机会果效的门赐给我们，他们这些撒旦会堂当中的人当中会有人承认上帝在他们中间，当中也会有人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爱菲亚铁菲教会。虽然这些人他们曾经把真基督徒赶出会堂，但是这一些会堂中的人却会发现他们所赶出的竟然是主耶稣基督所爱的。这个门没有人可以拦阻，连仇敌连魔鬼都不能够拦阻这个敞开的机会和果效之门。教会的仇敌也会有人将加入这个圣徒群体当中。我们可以思考，仇敌成为弟兄，逼迫者成为帮助者，这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做的事，人不能够做到。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菲亚铁菲教会的特点，我们要请注意，就是他们是在逼迫之下仍然是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是在有兄弟之爱称呼的地方，但他们却是有真实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敞开的机会和果效的门的原因就是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子。这也显出他们爱主耶稣基督的心，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不否认主的名，他们因着这样的原因，他们得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那敞开的机会与果效之门。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将会给遵守他的道，不否认他的名，因着爱主耶稣基督而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敞开的机会与果效之门，没有人能关，没有人可以拦阻，连魔鬼都不能拦阻，连撒旦会堂的人都会有人得救，是这样子宝贵的门。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这样子的门吗？我们想要这样子的门吗？那么就让我们记得那必须的条件。这里并没有谈到任何的传福音的策略， 也没有谈到要使用什么世人所喜欢的方式吸引人到教会当中，没有，一点都没有。那都不是主耶稣基督给教会那机会和敞开的门的条件。我们真的很难明白为什么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否认主的名会有如此之大的恩典。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采取世界的做法，用世界的人喜欢的还有吸引人的方式把人吸引到教会来，其实反而是导致不能够有机会和果效的门。因为当人把教会变得有点像世界的时候，其实受伤害的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那么就反而变成了拦阻，变成耶稣基督他更拦阻耶稣基督把那门赐给我们，赐给教会，赐给每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个非常关键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人可能会认为，你们都关在教会里面，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机会跟有果效的门呢？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人其实是不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因为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在心里，我们在言语还有行为上面不否认主名的时候，我们便能够促使我们身边不信基督的人对基督信仰有兴趣。这个环境应该是在我们的所去的任何地点，去超市吗？在工作吗？去买东西吗？去买一杯珍珠奶茶吗？或者是买一碗牛肉炒面吗？在那些时候，我们应该要在我们的心里跟言语跟行为上面不否认主的名。如此便是能够促使我们身边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尊重，这就导致好的机会。就是如此，我们的传福音应该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当中，然而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家庭还有教会当中彼此相爱。我们要首先有个人与主耶稣基督亲密的近前生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中间，在他的怀抱里面，我们不想要在那些当中放了好多的石头。我们没有人想要在里面放炸药或者放什么不好的东西在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怀里。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这样子。我们要不断的跟我们主耶稣基督有紧密的关系，甚至连魔鬼都不能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插进去一根稻草，连稻草或一根线头都不可以。我们应该要努力达到那样子的地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有紧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主的家庭，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教会，最后我们才是影响社会有基督耶稣的文化，并且帮助人归主，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教会。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有一个次序的，个人、家庭、教会、社会。我们是不可能想要直接透过影响社会来达到教会的成长，这不是主耶稣基督赐福的方式，这也不是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建基在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我们不否认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建基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亲密关系上面。当我们看见教会正在衰微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感觉教会正在好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认为这远远不够。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我们应当要祷告，就像爱德华兹他所写了一本书叫做《谦卑的尝试》 他在里面写了关于教会复兴的书，他有资格写这个。然而他在这个教会复兴的书里面写了一些很关键的点，其中一个就是 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祷告关于教会复兴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来到这个祷告会当中一起来祷告教会复兴的事情呢？我们有多少人在教在我们家庭的崇拜当中祷告教会复兴的事情呢？如果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盼望复兴临到，能够像怀特菲尔德那样的传道人出现，他可能向美国当时 80% 的人口传道过，他促进了当时美国的基督教信仰的热忱，并且美国出现大觉醒的运动，剧烈的影响美国当时的社会。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从他的生命可以清楚的看见刚刚所说的那样子的次序，那四个次序。但是弟兄姐妹，就算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和果效的门，甚至可能教会几年有几千的人信主得救，可能有几年有几千人受洗，弟兄姐妹不用怀疑，爱德华兹他那个时候的复兴三个月就有几个月就有300个人得救。然而当时间一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将会关闭这机会与果效的门，我们不知道时间，这掌握在主耶稣基督的手。然而在我们的主他来临的时候，到的时候，窄门也要关闭起来，这窄门是一定会关闭的。当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没有进窄门的人，就算到时候呼喊主啊主啊，也不能够进去，窄门中的人不能够出来，也不会想要出来，所有的信徒都会在窄门之内，没有悔改信靠基督耶稣的人都会在窄门之外。窄门的里面是圣洁和福乐，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永远的同在。窄门外面是哀哭切齿，是永永远远的毫无盼望。弟兄姐妹，机会与果效的人将机会与果效的门将会关闭，而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得救的窄门也会关闭，窄门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够进来，而窄门内的任何人都不会也都不会出去，也不会有人被赶出门外。弟兄姐妹，这不只应当促使我们把握传福音的机会，我们要知道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如果去认真的去读马太福音24:36-25:46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应当要是那预备好的聪明的童女，我们应当是那良善忠心又精明的仆人，我们应当是右边的绵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读那段经文，我们会意识到其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眼中，他再来他在意的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我们真的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句震撼人心的话，这些事你们若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否能够震撼我们的心？当主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他所在意的，他所在意的，任何的信徒都不能回避他所说的话。让我们省察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需要预备，我们是否向弟兄姐妹行善呢？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的状况，并且帮助在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吗？我们是否为弟兄姐妹祷告呢？是否主耶稣基督爱教会的样式在我们身上呢？如果有，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再更努力，我们还要再更进步。但是如果没有，我们需要省察。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仔细的考虑一件事情，我们要思考什么是弟兄姐妹的团契，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弟兄姐妹要如何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在新民信条的26:2当中指出，圣徒既然告白信仰，就有责任维系圣洁的团契和相通，借此一同来敬拜神，也应当借着各样属灵的服事来彼此造就， 也要照着彼此的能力和需要来提供具体的援助，使彼此的难处可以减轻。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注意到里面并没有谈到圣徒的团契有聊天，有吃吃喝喝，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一个圣徒相交的团契不是一个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跟聊天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某种严肃的状况，它应该要是一个奉主名的聚会，它应该是要弟兄姐妹运用彼此从主耶稣基督所得的属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它应该要如果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物质的恩典，知道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应当要帮助他。这不是说我们在团契当中不能够聊天，或者是不能够吃东西，这不是这个意思。但它的重点是放在我们在这边是要来敬拜神，它是有某种程度的严肃性在弟兄姐妹的团契当中的。我们甚至可以知道清教徒布雷克或者是等等的一些人，他们都有团契，他们也很在意团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以祷告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需要认识经历体会更多他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被他的爱所统治，当我们被他的那个爱，那重水不能够熄灭，那江河不能够淹没的爱所激励所统治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他所对我们舍命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是甚至遭受到怎么样的抵挡，他都没有熄灭他对我们强烈的爱的那份热情热忱，我们应当要被他这样的爱所激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在门中的信徒们是不会赶出教会的，会在上帝的殿中做柱子。这柱子其实是碑柱，是有一个纪念价值，有纪念用途的柱子，上面记录了信徒为上帝、为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一切。上面会记录这位信徒为上帝做了什么，会记录他如何扩展基督的国度，会记录他如何保守教会的纯洁和荣誉，会记录他如何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会记录他如何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记录他如何在基督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基督的旗帜下与罪恶征战并且得胜。这些都要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承认。信徒将会被承认上帝真是他的上帝，他是天上的国民，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主耶稣基督会把这位信徒为上帝、基督、教会所做的一切善情都写在碑柱上面。得胜的信徒将会被基督耶稣所承认，这是我父的子民，我父的儿女，这是我的心腹，我的门徒，就好像他会被这样的承认一样。他这样的信徒将会在天上与基督同在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会白费。我们可能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遭遇挫折，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主基督会让我们遭受到这样子的对待呢？如果是来自不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可能会很容易去面对他，我们会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是圣徒呢？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彼此相爱的过程，我们受到弟兄姐妹的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认为我们的行善是没有用、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就停止去爱人了呢？弟兄姐妹，但是这是在考验我们，在考验我们，我们真是爱主耶稣基督吗？如果我们是因为他，我们是不会如此的容易退后。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为弟兄姐妹所做的会被记录在天上，我们就会如此的去 知道我们为主耶稣基督所做，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我们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彼此亲密，我们彼此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对他好，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记得，会纪念，会记在天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人的根基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好不好的上面，那么我们势必会失败，我们也会没有办法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意。然而如果我们爱人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如同使徒约翰所说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我们看向自己，看向别人，我们可能在别人没有行善的时候，或我们自己没有行善的时候，我们会有感到 无力或种种的情绪。但是弟兄姐妹，虽然罪恶会如此容易的导致爱心冷淡，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信心的眼睛注视那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基督耶稣，我们注视他为我们受到鞭伤的身体，我们注视他为我们带着荆棘冠冕的头，注视他为我们钉痕，有着钉痕的手，还有伤痕的肋旁，注视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注视他毫无力气的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他是为我们，他是为我们遭受到这些受苦苦难。当我们注视他被埋在坟墓当中，注视他复活后向门徒显现，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以信心的眼睛注视他的心，注视他的心向我们的爱，他的爱就算是遭受重水潮水般的苦难也不能够熄灭，他的爱就算遭受江河般的抵挡也不能够淹没。这就是他向着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爱使他为我们舍己，他爱我们是要我们爱他并且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去到主耶稣基督的那里，在他的荣耀之下体会经历他的爱，透过读经默想祷告领圣餐，领受他的恩典，被他的爱所激励，接受他的爱的统治，因着主耶稣基督持续不断的爱你，我也持续不断的爱他，并且展现在你对待弟兄姐妹之上。最后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为上帝为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一切，纵使没有得到好的回应，我们却仍会被主耶稣基督所纪念，他会记得所有一切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且喜悦这一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体会经历到你爱子耶稣基督那极其强烈炙热的爱，那重水不能够淹没的爱，是我们需要而且我们渴望经历的，帮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爱。天父，你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你爱子耶稣基督因着那爱钉在十字架上面，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因此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认为很难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把我们的目光注视在自己和别人的身上，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容易，但是天父帮助我们注视，以信心的眼光注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因着爱钉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注视你爱子耶稣基督向着我们的爱，使我们 愿意爱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因此彼此相爱，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也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使那属灵的益处在我们心中永永远远。愿你的旨意成全，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